第27集，你是来看我的吧？ 仁义看着病床旁的宫应贤，轻轻一笑：“ 你是来看我的吧？”来探病你就直说嘛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哎呀，那事故那么简单，人都抓起来了，目击证人一大堆，你没有着急到非要马上跑到医院来问我吧，是吧？你是来看我的吧？ 你怎么想是你的自由，与我无关。我只是来找你协助警方，你现在能协助吗？ 能啊。哎，你是属小姑娘的吗？还随身带手绢，你现在带了吗？ 那是手帕，不是手绢。 有什么区别？ 自从擦过你的脸，确实没什么区别了，都属于可回收垃圾。 我赔你一个。 宫应贤掏出了笔记本和录音笔。 别废话了，描述一下你到达现场时都听到看到了什么。 仁义把整个救援的过程描述了一遍，他们的出警很多时候涉及刑事犯罪，而救援或多或少会对现场造成破坏，向警察提供事故现场的第一手信息是他经常做的事。尽管这次的事故并不是恶性案件，但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极其恶劣。说完之后，仁义伸了个懒腰，宫应贤收起笔记本，看着仁义问了句没头没脑的话：“ 那是什么感觉？”“ 什么？”“ 救援。” 宫应贤垂下眼帘，长长的睫毛在眼窝处打下扇形的阴影。 尤其是救火的时候， 很紧张，很害怕，只希望一切尽快结束。 你想过自己会死吗？ 宫应贤双目有些失神。 当然了，成天出入那么危险的地方，但想也没有用啊。干这行这么久了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一个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很少有人能理解的道理。 什么道理？ 仁义往上指了指。 啊，人各有命。 宫应贤没有说话。 我看过数不清的意外，有些意外意外到你编都编不出来。就像你在战场上，也许你藏得很好但被榴弹崩了，也许你冲锋陷阵最后毫发无伤，谁知道为什么。所以人呐，首先不要找死，然后出了事儿努力自救，剩下的都是命。我要是不该死就不该死。 那么该不该死是谁决定的？ 什么？ 你为什么取这个名字？ 我刚生那会儿啊，有个大师说我五行缺火，要从名字上补回来。我爹翻遍字典给我找了这么个破字儿，妈的，补大劲儿了。 真难听。 又不是我想叫的，我也一直想改名字来着，就是懒。怎么？你对我的成见是因为这个名字吗？ 好好休息吧，我该走了。 哎，等等，蔡婉那里有什么进展吗？ 有。我把这对父女的社会关系、人际网、通讯往来都梳理清楚了。缉毒大队同事也给了我很多陶镇的信息。我确信，他们从陶镇那儿拿走的绝对不止30万。现在有一条线索，指向一个可能知道钱的去向的人。 谁呀？ 有点复杂，等你出院了再说吧。 我回头去分局找你。 宫应贤戴上口罩转身离去，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顿了一下回过头。 比武大会的时间地点发我手机上。 在仁义的争论中，宫应贤开门走了。仁义回过神来，脸上露出了大大的笑容。 仁义等人都在第三天出院了，只有孙定义吸入了较多的有毒气体，需要留院治疗。出院后，仁义开了一次总结会议，检讨此次行动为何会造成战友受伤，救援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改进的。散会后，仁义叫住了李萨。 身体好点了吗？ 仁队放心，没事儿。 嗯，这是你第一次作为一个战士参与救援，临危受命，你表现得很好。 谢谢仁队。 但这次的情况比较特殊，你也看到了，平时你与大家相处得不错，可在工作时，大部分人还是对你的性别有所顾虑，这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解决的问题，希望你能把心态放平和。 我明白。 有机会我会让你进一次火场，如果你今年能够得到其他人的信任，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个合格的战士，而不是需要照顾的女人，明年我就会考虑把你调出专勤班。 是。 开完会，仁义回到办公室写报告，出警有指战员受伤的报告都需要特别详尽的说明情况，所以这次写报告又是一个让他头疼的过程。写了两个小时，警铃响了，仁义跑下了楼。当通讯员告知是有人报警要抓蛇后，大家都以为仁义不会去。一般危险性低、技术含量低的事情，中队长是不出动的。但仁义写报告写得胸闷，想出去透透气，还是跟着一起去了。到了现场，两个人穿好防护服，用捕蛇钳很快就逮住了蛇。最近接连下雨，蛇类活动频繁，这条红点锦蛇虽然没有毒，但看着挺吓人。他们把蛇装进了麻袋里，准备送去林业部门。回去的路上，车刚好经过红五分局，仁义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 在前面把我放下，我去一趟红五分局，一会儿自己回去。 下了车，仁义才想起来自己智障了，应该先打电话问问龚应贤在不在，否则不是白跑一趟。反正也到了，仁义决定先进去看看。巧的是，龚应贤在分局，不过正在开会，仁义便坐在会客区等着。等了没多久，会议室的门打开了，几个警察鱼贯走了出来。当龚应贤出来时，仁义刚想开口叫他，就见他回过身，对着身后的人露出一个微笑。仁义顿时愣住了，他从来没见龚应贤这样笑过，这笑容绽放的瞬间，所有其周身的冰冷疏离都分崩瓦解，那是一个堪称温柔的笑容。随着龚应贤走出来的是一个女人，一个一头波浪长发、身材高挑婀娜、容貌明艳动人的女人。她不仅貌美，气质更是出众，看起来成熟、优雅又聪明干练。龚应贤跟她站在一起，就像是一幅被定格的电影海报。两人站在走廊里说着什么，龚应贤不时点头淡笑，态度十分温和。仁义怔怔地看着，半天都回不过神来。原来龚应贤也有这样的一面啊，原来龚应贤也会有这样的眼神和笑容，只是他没见过罢了。突然，龚应贤的余光瞄到了仁义，仁义尴尬地站了起来，状似若无其事地点了点头，走了过去。 仁队长，你怎么来了？ 龚应贤面向仁义时，依旧是平素的模样，仁义心里有些不舒服。 哦，来问问你案子的进展。这位是？ 宋队长退休了，这位是三中队新的中队长，邱岩。岩姐，这是凤凰中队的队长仁义。 原来是仁队长，久仰。 你好。 两人握了握手，仁义笑道： 没想到新的中队长这么年轻漂亮。 过奖了，一直听说你帮了我们不少忙，前段时间的案子也是你协助小工侦破的，宋队长对你赞不绝口呢。 没什么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 啊，不好意思，任队长，我还有个会要开，你是来找小工的吧？你们忙，回头咱们再好好聊聊。 好的，回头见。 秋妍走后，任毅微微挑眉，调侃道： 这么漂亮的队长，你好福气啊。 有什么好福气的，我们从小就认识。 真的？哦，那不就是青梅竹马？ 你这么闲吗？ 八卦一下嘛，我还从来没见过你对人态度那么好呢。该不会是…… 跟你没关系吧？ 任毅不由得有些不爽，他收敛起笑容。 我是来找你了解一下案子进展的。 我现在必须要出去一趟，等我事情办完。 OK, 那你忙吧，我先走了。 任毅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走，龚应贤看着任毅的背影，若有所思。